第89回，人亡物在，公子填词，舍影悲公，贫清绝丽。却说凤姐正自起来纳闷，忽听见小丫头这话，又唬了一跳，连忙问道：“ 什么官事？” 小丫头道：“ 也不知道，刚才二门上小厮回进来，回老爷有要紧的官事，所以太太叫我请二爷来了。” 凤姐听是工部里的事，才把心略略的放下，应说道：“ 你回去回太太，就是二爷昨日晚上出城有事没有回来，打发人先回甄大爷去吧。” 那丫头答应着去了。一时贾珍过来见了部里的人，问明了，进来见了王夫人，回道：“ 部中来报，昨日总合奏到河南一带绝了河口，淹没了吉府州县，又要开销国帑修理成功，工部司官又有一番照料，所以部里特来报知老爷的。” 说完退出，即贾政回家来回明。从此直到冬间，贾政天天有事，常在衙门里。宝玉的功课也渐渐松了，只是怕贾政觉察出来，不敢不常在学房里去念书，连黛玉处也不敢常去。那时一到十月中旬，宝玉起来要往学房中去。这日天气陡寒，只见袭人早已打点出一包衣服，向宝玉道：“ 今日天气很冷，早晚宁使暖些。” 说着把衣服拿出来给宝玉挑了一件穿，又包了一件，叫小丫头拿出交给贝明，嘱咐道：“ 天气凉，二爷要换时好生预备着。” 贝明答应了，抱着毡包跟着宝玉自去。宝玉到了学房中，做了自己的功课，忽听得纸窗呼啦啦一派风声，黛如道：“ 天气又发冷。” 把风门推开一看，只见西北上一层层的黑云渐渐往东南扑上来。贝明走进来回宝玉道：“ 二爷，天气冷了，再添些衣服吧。” 宝玉点点头，只见贝明拿进一件衣服来。宝玉不看则已，看了时神已痴了。那些小学生都扒着眼瞧，却原是晴雯所补的那件雀金裘。宝玉道：“ 怎么拿这一件来？是谁给你的？” 贝明道：“ 是里头姑娘们包出来的。” 宝玉道：“ 我身上不大冷，且不穿呢，包上吧。” 黛如只当宝玉可惜这件衣服，却也心里喜他知道俭省。贝明道：“ 二爷穿上吧，着了凉又是奴才的不是了，二爷只当疼奴才吧。” 宝玉无奈，只得穿上，呆呆的对着书坐着。黛如也只当他看书，不甚理会。晚间放学时，宝玉便往黛如托病告假一天。黛如本来上年纪的人，也不过伴着几个孩子解闷儿，时常也八病九痛的，乐得去一个少操一日心。况且明知贾政事忙，贾母溺爱，便点点头。宝玉一进回来，见过贾母、王夫人，也是这样说，自然没有不信的，略坐一坐便回园中去了。见了袭人等，也不似往日有说有笑的，便合衣躺在炕上。袭人道：“ 晚饭预备下了，这会儿吃还是等一等？” 宝玉道：“ 我不吃了，心里不舒服，你们吃去吧。” 袭人道：“ 那么着你也该把这件衣服换下来了，那个东西哪里经得住揉搓？” 宝玉道：“ 不用换。” 袭人道：“ 倒也不但是娇嫩窝，你瞧瞧那上头的针线，也不该这么糟蹋它呀。” 宝玉听了这话，正碰在他心坎上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 那么着， 你就收拾起来给我包好了，我也总不穿它了。 说着站起来脱下，袭人才过来接时，宝玉已经自己叠起。袭人道： 二爷怎么今日这样勤俭起来了？ 宝玉也不答言，叠好了便问： 包这个的包袱呢？ 麝月连忙递过来，让他自己包好，回头却和袭人挤着眼笑。宝玉也不理会，自己坐着无精打采，猛听架上钟响，自己低头看了看表，真已指到酉初二刻了。一时小丫头点上灯来，袭人道： 既这么着，就索性早些歇着吧。 于是袭人设月铺设好了，宝玉也就歇下，翻来覆去只睡不着，将近黎明反朦胧睡去，不一顿饭时早又醒了。此时袭人设月也都起来，袭人道： 昨夜听着你翻腾到五更多，我也不敢问你，后来我就睡着了，不知到底你睡着了没有。 宝玉道：也睡了一睡，不知怎么就醒了。袭人道： 你没有什么不受用？ 宝玉道：没有，只是心上发烦。袭人道： 今日学房里去不去？ 宝玉道：我昨儿已经告了一天假了，今儿我要想园里逛一天，散散心，只是怕冷。你叫他们收拾一间房子，备下一炉香，搁下纸墨笔砚，你们只管干你们的，我自己静坐半天才好，别叫他们来搅我。 麝月接着道： 二爷要静劲儿的用功夫，谁敢来搅？ 袭人道： 这么着很好，也省得着了凉，自己坐坐心神也不散。 银又问： 你既懒得吃饭，今日吃什么？早说好传给厨房里去。 宝玉道：还是随便吧，倒是要几个果子搁在那屋里，借点果子香。袭人道： 哪个屋里好？别的都不大干净，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间，因一向无人还干净，就是清冷些。 宝玉道：不妨把火盆挪过去就是了。袭人答应了。正说着，只见一个小丫头端了一个茶盘、一个碗、一双牙柱递给麝月道： 这是刚才花姑娘要的，厨房里老婆子送了来了。 麝月接了一看，却是一碗燕窝汤，便问袭人道： 这是姐姐要的吗？ 袭人笑道： 昨夜二爷没吃饭，又翻腾了一夜，想来今日早起心里必是发空的，所以我告诉小丫头们，叫厨房里做了这个来的。 袭人一面叫小丫头放桌，麝月打发宝玉喝了，漱了口，只见秋文走来说道： 那屋里已经收拾妥了，但等着一时探亲过了，二爷再进去吧。 宝玉点头，只是一腔心事，懒得说话。一时小丫头来请，说笔砚都安放妥当了。宝玉道： 知道了。 又一个小丫头回道： 早饭得了，二爷在哪里吃？ 宝玉道： 就拿了来吧，不必累赘了。 小丫头答应了，自去。一时端上饭来，宝玉笑了一笑，向袭人设月道： 我心里闷得很，自己吃只怕又吃不下去，不如你们两个同我一块吃，或者吃得香甜，我也多吃些。 麝月笑道： 这是二爷的高兴，我们可不敢。 袭人道： 其实也使得，我们一处喝酒也不止今日，只是偶然替你解闷还使得，若认真这样，还有什么规矩体统呢？ 说着三人坐下，宝玉在上手，袭人、麝月两个打横陪着。吃了饭，小丫头端上漱口茶，两个看着撤了下去。宝玉因端着茶，默默如有所思，又坐了一坐，便问道： 那屋里收拾妥了吗？ 麝月道：“ 头里就回过了，这回子又问。” 宝玉略坐了一坐，便过这间屋子来，亲自点了一炷香，摆上些果品，便叫人出去关上了门。外面袭人等都静悄无声。宝玉拿了一幅泥金绞花的粉红笺出来，口中注了几句，便提起笔来写道：“怡红主人吩咐请解之之，着名清香，数计来想。”其词云：“随身伴，独自一筹谋，谁料风波平地起，顿教屈命及时休，熟语化轻柔。东逝水，无复向西流，想象更无怀梦草，天衣还见翠云裘，默默使人愁。”写毕，就在香上点个火焚化了，静静儿等着，直待一炷香点尽了，才开门出来。袭人道：“ 怎么出来了？想来又闷得慌了。” 宝玉笑了一笑，假说道：“我原是心里烦，才找个地方静坐坐，这会子好了，还要外头走走去呢。”说着一径出来，到了潇湘馆中，在院里问道：“你妹妹在家里了吗？”紫娟接应道：“ 是谁？” 先连看时笑道：“ 原来是宝二爷，姑娘在屋里呢，请二爷到屋里坐着。” 宝玉同着紫娟走进来，黛玉却在里间呢，说道：“ 紫娟，请二爷屋里坐吧。” 宝玉走到里间门口，看见新写的一副紫墨色泥金云龙笺的小对，上写着：“绿窗明月在，青史古人空。”宝玉看了，笑了一笑，走入门去，笑问道：“妹妹做什么呢？”黛玉站起来迎了两步，笑着让道：“ 请坐，我在这里写经，只剩得两行了，等写完了再说话。” 应叫雪雁倒茶。“你别动，只管写。”说着一面看见中间挂着一副单条，上面画着一个嫦娥带着一个侍者，又一个女仙，也有一个侍者捧着一个长茬的衣囊似的，二人身边略有些云护，别无点缀，全仿李龙眠白描笔意，上有斗寒图三字，用八分书写着。宝玉道：“妹妹这幅斗寒图可是新挂上的？”黛玉道：“ 可不是，昨日他们收拾屋子，我想起来叫出来叫他们挂上的。” 宝玉道：“是什么出处？”黛玉笑道：“ 眼前熟得很的，还要问人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我一时想不起，妹妹告诉我吧。”黛玉道：“ 岂不闻青女素娥俱耐冷，月中霜里斗婵娟。” 宝玉道：“是啊，这个实在新奇雅致，却好此时拿出来挂。”说着又东瞧瞧西走走。雪雁沏了茶来，宝玉吃着，又等了一会子，黛玉精彩写完，站起来道：“ 减慢了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妹妹还是这么客气。”但见黛玉身上穿着月白绣花小毛皮袄，加上银鼠坎肩，头上挽着随长云髻，沾上一只赤金扁毡，别无花朵，腰下系着杨妃色绣花棉裙，真比如亭亭玉树临风立，冉冉相连带露开。宝玉因问道：“妹妹这两日弹琴来着没有？”黛玉道：“ 两日没弹了，因为写字已经觉得手冷，哪里还去弹琴？” 宝玉道：“不弹也罢了，我想琴虽是清高之品，却不是好东西， 从没有谈情利，谈出富贵寿考来的，只有谈出忧思怨乱来的。再者，谈亲也得心里记谱，未免费心。依我说，妹妹身子又单弱，不操这心也罢了。 黛玉抿着嘴笑，宝玉指着壁上道：“ 这盏情可就是吗？怎么这么短？” 黛玉笑道：“这盏情不是短，因我小时学府的时候，别的情都够不着，因此特地做起来的。虽不是交尾枯桐，这鹤山凤尾还配得齐整，龙池燕足高下还相宜。你看这断纹不是牛毛似的吗？所以音韵也还清越。” 宝玉道：“妹妹这几天来作诗没有？”黛玉道：“ 自结社以后没大作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你别瞒我，我听见你吟的什么不可辍，素心如何天上月，你搁在琴里觉得音响分外的响亮，有的没有？” 黛玉道：“你怎么听见呢？” 宝玉道：“我那一天从了风轩来听见的，又恐怕打断你的清韵，所以静听了一会儿就走了。我正要问你，前路是平韵，到末了忽转了这韵，是个什么意思？” 黛玉道：“这是人心自然之音，做到哪里就到哪里，原没有一定的。” 宝玉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可惜我不知音，枉听了一会子。” 黛玉道：“古来知音的人能有几个？” 宝玉听了又觉得出言冒失了，又怕寒了黛玉的心，坐了一坐，心里像有许多话，却再无可讲的。黛玉因方才的话也是冲口而出，此时回想觉得太冷淡些，也就无话。宝玉一发打量黛玉设疑，遂讪讪地站起来说道：“妹妹坐着吧，我还要到三妹妹那里瞧瞧去呢。” 黛玉道：“你若是见了三妹妹，替我问候一声吧。” 宝玉答应着便出来了。黛玉送至屋门口，自己回来闷闷地坐着，心里想到：“ 宝玉进来说话半吐半吞，忽冷忽热，也不知他是什么意思。” 正想着，紫娟走来道：“ 姑娘，经不写了，我把笔砚都收好了。” 黛玉道：“ 不写了，收起去吧。” 说着自己走到里间屋里床上歪着，慢慢的细想。紫娟进来问道：“ 姑娘喝碗茶吧。” 黛玉道：“ 不喝呢，我略歪歪，你自己去吧。” 紫娟答应着出来，只见雪雁一个人在那里发呆。紫娟走到她跟前问道：“ 你这会子也有了什么心事了吗？” 雪雁只顾发呆，倒被他唬了一跳，因说道：“ 你别嚷，今日我听见了一句话，我告诉你听，奇不奇？你可别言语。” 说着往屋里努嘴儿，因自己先行，点着头叫紫娟同他出来，到门外平台底下悄悄的道：“ 姐姐，你听见了吗？宝玉定了亲了。” 紫娟听见唬了一跳，说道：“ 这是哪里来的话？只怕不真吧。” 雪雁道：“ 怎么不真？别人大概都知道，就只咱们没听见。” 紫娟道：“ 你是哪里听来的？” 雪雁道：“ 我听见世叔说的，是个什么知府家，家资也好，人也好。” 紫娟正听时，只听得黛玉咳嗽了一声，似乎起来的光景。紫娟恐怕她出来听见，便拉了雪雁摇摇手，往里望望，不见动静， 才又悄悄地问道：“ 他到底怎么说来？” 雪雁道：“ 小儿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里去道谢吗？三姑娘不在屋里，只有世叔在那里。大家坐着，无意中说起宝二爷的淘气来。他说宝二爷怎么好，只会玩，全不像大人的样子。已经说清了，还是这么呆头呆脑。我问他定了没有，他说是定了，是个什么王大爷做媒的。那王大爷是东府里的亲戚，所以也不用打听，一说就成了。” 紫娟侧着头想了一想， 这句话奇， 又问道：“ 怎么家里没有人说起？” 雪雁道：“ 世叔也说的是老太太的意思，若一说起，恐怕宝玉野了心，所以都不提起。世叔告诉了我，又叮嘱千万不可漏风，说出来只当是我多嘴。” 把手往里一指：“ 所以他面前也不提。今日是你问起，我不犯瞒你。” 正说到这里，只听鹦鹉叫唤，学着说：“ 姑娘回来了，快倒茶来。” 倒把紫娟雪雁吓了一跳，回头并不见有人，便骂了鹦鹉一声，走进屋内，只见黛玉喘吁吁的刚坐在椅子上。紫娟搭讪着问茶问水，黛玉问道：“ 你们两个哪里去了？再叫不出一个人来。” 说着便走到炕边，将身子一歪，仍旧倒在炕上，往里躺下，叫把帐子撩下。紫娟雪雁答应出去，他两个心里疑惑，方才的话只怕被他听了去了，只好大家不提。谁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窃听了紫娟雪雁的话，虽不很明白，也听得了七八分，如同将身撂在大海里一般，思前想后，竟应了前日梦中之衬，千愁万恨堆上心来，左右打算，不如早些死了，免得眼见了意外的事情，那时反倒无趣。又想到自己没了爹娘的苦，自今以后把身子一天一天的糟蹋起来，一年半载少不得身登清净。打定了主意，被也不盖，衣也不添，竟是合眼装睡。紫娟和雪雁来伺候几次，不见动静，又不好叫唤，晚饭都不吃。点灯以后，紫娟掀开帐子，见已睡着了，被窝都蹬在脚后，怕他着了凉，轻轻拿来盖上。黛玉也不动，单待他出去，仍然退下。那紫娟只管问雪雁：“ 家这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” 雪雁道：“ 怎么不真？” 紫娟道：“ 世叔怎么知道的？” 雪雁道：“ 是小红那里听来的。” 紫娟道：“ 头里怎么说话，只怕姑娘听见了。你看刚才的神情，大有缘故。今日以后，咱们倒别提这件事了。” 说着，两个人也收拾要睡。紫娟进来看时，只见黛玉被窝又蹬下来，复又给她轻轻盖上，一宿晚景不提。次日，黛玉清早起来，也不叫人，独自一个呆呆的坐着。紫娟醒来，看见黛玉已起，便惊问道：“ 姑娘怎么这么早？” 黛玉道：“ 可不是，睡得早，所以醒得早。” 紫娟连忙起来，叫醒雪雁，伺候梳洗。那黛玉对着镜子，只管呆呆的自看，看了一会，那泪珠断断连连，早已湿透了罗帕。正是：“瘦影镇灵春水照，清虚怜我我怜清。”紫娟在旁也不敢劝，只怕倒把闲话勾引旧恨来，吃了好一会， 黛玉才随便梳洗了。那眼中泪渍终是不干，又自坐了一会，叫紫娟道：“ 你把藏香点上。” 紫娟道：“ 姑娘，你睡也没睡得几时，如何点香？不是要写经？” 黛玉点点头。紫娟道：“ 姑娘今日醒得太早，这会子又写经，只怕太劳神了吧。” 黛玉道：“ 不怕，早完了早好，况且我也并不是为经，倒借着写字解解闷儿。以后你们见了我的字迹，就算见了我的面了。” 说着那泪直流下来。紫娟听了这话，不但不能再劝，连自己也长不住滴下泪来。原来黛玉立定主意，自此以后有意糟蹋身子，茶饭无心，每日渐减下来。宝玉下学时也常抽空问候，只是黛玉虽有千言万语，自知年纪已大，又不便似小时可以柔情挑逗，所以满腔心事只是说不出来。宝玉欲将时也安慰，又恐黛玉生嗔，反添病症，两个人见了面只得用敷衍劝慰，真是心急烦书了。那黛玉虽有贾母、王夫人等连续，不过请医调治，只说黛玉常病，哪里知她的心病。紫娟等虽知其意，也不敢说，从此一篇一篇的减，到半月之后，肠胃日薄，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吃了。黛玉日间听见的话都似宝玉娶亲的话，看见怡红院中的人无论上下也像宝玉娶亲的光景。薛姨妈来看黛玉不见宝钗，越发起疑心，索性不要人来看，也不肯吃药，只要速死。睡梦之中常听见有人叫宝二奶奶，一片疑心竟成蛇影，一日竟是绝力，粥也不喝，奄奄一息，垂臂殆尽。未知黛玉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